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媳妇儿，五一去哪儿？ 集美家居啊，商场直补，最高返现4999元，签单就送礼，购物出家电，积分当钱花，超值。 那咱快去集美家居吧， 400-006-5858。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桌中新闻，桌中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中新闻。4月24号，周周市召开8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和审议相关文件的实施方案草案，并进行人事任免。周周市领导王彦青、陈宇、张金科、刘俊宇、梁建杰、王保国、张保利、王爱军、马东来以及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市法检两长列席会议。4月25号，周周市召开座谈会，研究本市市区三车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相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分别就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周周市市长陈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出席会议。4月25号，周周市市长陈宇、京南经济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林伟、副市长赵玉芬到高新区松林店镇进行实地调研本市新建中小学校建设工作，进一步推进本市2017年新建中小学校建设进程。陈宇强调，周周市的教育工作要一手抓硬件抓投入，一手抓软件抓队伍建设，对校长、管理人员和教师三支队伍要加强培训，充分利用寒暑假时间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素质，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和现代一流的教育。4月22号，由周周市总工会、文广新局、市乒联联合举办的市第12届庆五一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市奥乒乓球俱乐部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保利、副市长李庆林、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开幕式。近日，新月海通杯周周市第2届少儿模特大赛举行了启动仪式，周周市人大副主任王爱军、市政协副主席谢雪梅出席启动仪式，王爱军致辞并宣布大赛启动。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周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又在让这次痛一再开始，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事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谁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旧时从梦里也不再有意思，谁要你再说那温馨的句子，到底得几分伤心几分痴，睡梦如欠缺了你都不可以，而这晚却算我跟你不可再试、啊、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分离从来不易，这个你我早已知，但到这夜方发觉情与爱何休止，若是热烈地爱多一次，放弃原来更易，就算以后失去你仍笑说不介意， 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问候大家，我是江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要说一下装修的那点事儿。那么马上五一也是临近了，今天我们请到的装修公司呢叫做就近家装，在五一期间也是给大家推出了很多巨大的优惠好礼在等着大家。那么我们先请出就近家装的二位负责人吧，两位美女哈，来和我们所有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嗨，那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红。 大家好，我叫于翠。 哎，欢迎二位。那节目刚开始哈，我们还是要说一下，因为在节目刚开始沟通的时候，二位就和我说了，就近家装它不是一个传统的人们所这个理解的家装公司，它是一个互联网家装。那么互联网家装到底是什么家装呢？和传统的家装有什么不同呢？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下？ 是这样的，我给大家那个解答一下。因为这个传统家装呢，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嘛，就是说一些工程，然后加上它的主材，它的先期呢是以做的这个效果图为主，给您家做出了一个这个效果图，然后按照这个效果图呢来做，然后往往呢最终咱们所最后达到的效果呢是差异很大，就是基本跟您的效果图啊所呈现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很一致，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家会很失望嘛，因为装修毕竟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互联网家装呢推出的这种呢就是跟传统家装非常不一样了那它不一样在哪？像我们是以工程主材家具，然后软装包括后期的配饰我们整个都是一条龙下来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大家达到了一个就是所见即所得那么就是说给大家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吧就是说大家像在淘宝上买衣服很简单吧，咱们能看到这个实物那么我们的这个呢就是有一个1:1的这种实景的样板间让您把装修呢就是说像淘宝上买东西的这样一个简单就是您完全能看到咱们1:1的一个实景的一个样板间包括我们所用的什么样的材料呀材质呀您所完全都能看得到，包括它最终的效果跟您所想要的是一模一样的 我听明白了是不是就是说传统家装先出装修效果图 对， 然后呢根据装修效果图去比如说木地板吧那再去采购去买地板然后这个买家具 吊顶等等的。 对对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采购或者是装修的过程当中，可能达不到效果图的那个效果，会有一点出入。 对对对， 比如说木地板咱买不到颜色纹理一样的， 对，有色差， 哎，或者说吊顶可能是由于在实际的施工过程当中，哎，吊不到咱们所想象到那个样子。 对对对， 嗯嗯。然后呢，这个互联网家装呢，就是说完全根据咱们户型啊以及墙体的结构， 对， 然后先进行。 对，我们是有模块的，对， 模块 ，对， 嗯，然后模块的所有东西，公司的库存都是有现货的。 对对，我们 是 模块化的，就是说您直接就是说可以从您的无论是从我们的电脑上也好，从我们的实际样板间也好，您就能看到您家实地的一个效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就是说先相当于看到了一个迷你的小家。 对， 哎，您要比如说这个地板不满意换， 嗯， 挑，就像这个淘宝购物车里面一样， 对对对对对， 您就挑就行了，最后的实物和你挑到的这个是一模一样的。 对， 所以做出来之后能够达到一个100%一样。 对，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这一个 VR 嘛。 了解了了解了。好，那这样的一个装修模式的话，那这个费用是不是比传统家装的费用要高呢？ 不高，因为这个我们的话呢，咱们是包括基于采购呀等等的这一系列，我们是直接从厂家的这种与厂家直接咱们这种直接来出库，这样的话省去了咱们所有的什么经销商呀市场呀等等等等中间所有的这些环节。 那您能不能和我们说一下最关心的费用问题？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话呢，以咱们80平米建筑面积的这一块来讲，我们是79,900啊，79,900呢，这个里边所有包含的什么？就是说我像刚才所说的啊，您的这个基础工程这一块，然后您的主材啊，您的家具，您的什么窗帘啊、灯呀啊这类的，我们是全部都包括的啊，包含咱们的这个家具啊是都有的。 对不对，70,000-80平的一个房子， 对， 找您装的话。79,900能装出来， 对， 然后就包括软装和硬装， 对对对， 还送什么窗帘家具， 对， 都有了， 对对对， 你确定？ 我确定，这是我们五一做的 这个。那这个质量能保证吗？ 我们全部都是品牌的。都是国内和国际这个一线品牌的。 好的，那所以说这时间感兴趣的听友朋友哈，果然这个在开始之前这个价钱我不知道，但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低，我只知道今天会有一个五一大促销的活动，没有想到咱们就近家装带的诚意这么的深厚。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联系一下，那么电话呢是1360111973713601-973713601-9737好的，电话现在正在全面的为大家所开通当中啊，微信同号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咨询都可以。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给大家详细的来介绍一下，说为什么互联网家装所见即所得和传统家装相比，应该算是进步了很多哈。 对对， 然后呢它的价钱还能这么便宜，还能给您达到一个拎包入住，还能是总之就等等等等各种的一个优惠的好处，同时还又送这个又送那个，完了价钱还这么低，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现在有点这个觉得不太不可思议，这个事情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会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优惠。 好吧，那这样感兴趣的听友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将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读。今天请到的是就近家装。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北风微风。

刻静静地躺在沙滩，孩子们喧嚷在互相追赶，戴着眼罩扮胡可船长，多熟悉的景象。那时候我们都那么傻，相信着 非常充满着校园气息的一首歌，是来自王铮《橡皮擦》。北京时间16:20，欢迎留守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为您并机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装修的那点事儿啊。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们应该一定说到这个话题会有肚子里会有很多的苦水往外倒，就会想着哎呀装完一次之后，哎呀下次再装就有经验啦，但是呢下次再装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啦。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免掉一个自己去买建材啊，然后这个跟设计师反复的碰设计方案啊，还有这个为价钱啊等等的来回奔波呀，去盯施工现场啊等等的这些繁琐的步骤全部给大家免掉。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就近家装。为什么我说刚才的这些步骤能够全部免掉呢？那还是要请我们就近家装二位非常专业的经理来和我们解答一下哈。欢迎二位。 大家好。 嗯，想问一下哈，就近家装刚才在第一阶段张经理和我们介绍了，说它是一个互联网家装。 对对对， 互联网家装的和传统家装的区别呢，就是所见即所得，然后不是先出装修图再进行装修的，咱们是先把实物摆在那儿了，只是有一个实物的小一点的模板模块，然后呢您自己就像玩玩具一样的那种可以进行拼插，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您觉得满意，咱们再开始动工，所以呢完全能够达到所见即所得。而且今天给大家的价钱非常的便宜，以80平米为例，全屋软装硬装装下来只需要不到8万块钱，79,900是吗？ 对，79,900。 啊，79,900，完了还送全屋的家具、床啊、橱柜呀、是吧？然后窗帘还送，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完了还能让我们所有的业主朋友们免掉这些装修的这些苦恼，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来问一下二位。 嗯，首先的话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因为我们公司啊是江苏建设民业投资还有上海一信联合成立的一家互联网装修公司。我们呢曾经参与建设过十立方、鸟巢还有中国银行的总行。现在的话我们在北五环来广营这边的话有一个2000平米的一个实景样板间，而且我们的样板间是1:1的。而且我们在6月份的话要在房山开一个万余平米的一个建材展厅加实景体验馆。而且现在的话我们拿出来一款产品，就是说一个样板间现代简约的，在做活动，79,900拎包入住。 所以说公司是很大的，非常有保障的一个公司，参与过水立方和鸟巢的建设。那对公司放心之后，我们还是关注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做到我刚才所说的那几项呢？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这边做到拎包入住的话是这样的，就是有轻工、辅料、改水改电、主材、家具、软装等等这样一条龙的服务。做到了真正的是所见即所得，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在我们的大型库房里边都有存货，所以我们的施工工期很短。 那有多短呢？ 45天。 哦，一个半月。 对对对，45天， 一个半月之后就能进去住了。 对，拎包入住。 那可是一般哈、咱们装修的话，那甭管装多长时间，装完了怎么着还得3-半年的味儿呢。 其实不用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啊在我们大型库房里都已经存放了将近有半年或者几个月，小的时间短的也有几个月了，在我们库房里都有存货。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说咱们传统家装公司就是比如说橱柜啊、衣柜啊，这些都是定制类的产品，至少呢要在定制产品啊至少要在那个35到45个工作日才能完成。但是这些的话，就拿橱柜举个例子吧。我们是200、400、600、800的规格柜，在我们库房里面有不同样子的、不同风格的，我们库房里都有货，在我们库房里都放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期间了啊。所以说基本上用到家里就不用再访问了。 所以说这也应该相当于一个定制的概念了吧。 是虽然说，虽然说是那种200、400、600的规格柜，但是说在业主家里边啊，也都是由自由组合的，按照客户的户型，业主的家的户型不一样，重新组合，重新设计，重新来组装的，所以说都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 就比如说你像我家吧，我家的挑高是比较矮，挑高2.5米，那我需要柜子的高度可能只2.5米就够了。那挑高3米的话呢，可能希望把柜子直接顶到顶层，所以 可以的， 所以这种就是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定制，因为毕竟咱们都不是，比如说买橱柜吧，都不是说直接去市场买现成的，也是这样拼接安装的。但是只是说咱们的木材板在仓库里面放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对对对。 那我还是有一个关心的问题哈，就是比如说你像这种橱柜的门，它是有花纹的雕刻，对吧？那不同的花纹雕刻怎么去实现呢？ 它是这样的，橱柜的门板分几种，就比如说双饰面板的，有那个烤漆的，有吸塑的，还有实木的， 对啊， 我们每一种材质都有几个样子在我们的库房里边供业主去选择，是这样的 啊。那选完了之后，也是就是说不同的花纹也都是有不同的成品，不需要任何 再加 工， 不用 哦，所以说能够给大家做到的就是入住之后几乎不需要散味儿了， 对对对， 可以直接入住， 对对对。 那好，那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装修的话题上来说哈。大家知道装修分为了刚才您说了很多专业的名词，轻工、辅料、水电、主材、家具、软装。那这样哈，咱们今天听到节目既然有装修需求的业主，肯定啊大部分都是装修小白，没有装过房子，对吧？毕竟咱们一生当中可能装房子的机会不是那么多，你像我面对这些词儿的时候，我只是仅仅知道而已，但是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的来解释一下？ 行，没问题。轻工啊，说白了就是咱们的一个人工。辅料呢，包含了咱们的用的一些墙漆啊，该是比如说还有一些改水改电用的一些电线，然后比如说穿线管啊、水管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的质量怎么保证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防渗漏的话给大家延保至8年，所以这个保修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 漆方面呢？ 漆的话，我们 漆的这个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对对，现在基本上大家都用的是那种水性漆，水性漆，我们用的是多乐士、立邦的，还有那个美图士的。 哦，也是水性漆是吗？ 对对，都是水性漆，所以说环保系数都没有问题的。 好，那还方面还有这个主材，还有软装。 对对对，主材啊分这几种，就比如说洁具，就是卫生间的所有的东西，洁具，橱柜就是厨房的一些东西，橱柜所有东西都包含了，比如地面、墙面，还有橱柜、地柜、吊柜等等这些东西，还有那个木门，地板、地砖等等这些东西，还有衣柜这些东西。 保证用的都是品牌的吗？ 对对对，都是品牌的。比如说瓷砖吧，瓷砖我们有马可波罗的，有那个蒙娜丽莎的，有东鹏的，都是一线品牌。 你像这个瓷砖方面，比如说我去选择的话，也是咱们的模型库里面都有。 对对对， 是吧？我只要选择就可以了。选好了之后呢，我家里装出来之后，这个瓷砖从包括纹路到质感到样式， 对，到规格都是一样的 啊，到规格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 好，那我还观察到一个软装的部分，那软装又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窗帘，比如说后期的一些搭配，就比如说软装的一些，就比如说那个 电视墙是吗？ 对，电视，就是比如说那个挂画，那个地毯等等这些东西，这些都在我们设计范围之内。 哦，这个都包，地毯都不用自己买是吗？ 这个是在我们的设计范围之内的，对，那个窗帘这些东西我们是没有任何增项的，就是满配的。 所以您刚才所说的窗帘儿今天也是赠送的。 对对对对。 那软装，比如说软装当中涉及到的地毯呢？ 这些的话， 挂画这些， 这些是我们设计师给自由搭配的。因为这些的话，现在基本上都是轻装修重装饰嘛，不可能楼上楼下装的都一样。而且就拿挂画来说吧，每个人的喜好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没法给大家放在套餐，统一配备。所以都是根据客户的一些喜欢的一些东西，比如你喜欢那种印象派的那些画，或者说喜欢书法呀，这个都是我们设计师的设计范围之内，都会给您做设计的。 懂了懂了。但是这个软装当中的窗帘是 这个咱们直接包括在内的。 对对对、嗯、 哎，那窗帘的这个样式也不一样啊。 对对对，窗帘的这些的话，我们在库房里都有存货，都有不同的。就比如说你想要， 你们库房好全货啊。 对啊，对对对，就是比如说你想要现代简约的、或者是你想要这种欧式的等等都有、 您就去选、要实在不满意的话您再自己买、对吧，您要满意的话咱们直接就全送了。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拿出来做活动送给大家的嘛。 嗯嗯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哈。这实际说到这儿也就大体了解了，比如说我如果找就近家装来装修的话，那我家如果只有80平，那我今天只需要给到就近家装8万块钱，就近家装能够给我服务的就是轻工、辅料、水电、主材，那同时送家具，包括窗帘儿， 对， 这些都是送到的。我呢，而且这个施工工期特别短，只需要45天，也不需要再格外的散味儿了，我只要拎包直接就能进去住，是吧？ 对对对对。 好，那这个具体的一个，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这个咱们了解清楚了之后包括质量呢也是有保障的。但是可能很多听友哈听到这里可能会和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你们服务做得这么全，质量有保障还这么便宜呢？我有点不放心。所以说呢有怀有和我一样的听友朋友呢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期间您可以打电话来咨询一下哈。电话号码呢就是13601119737，微信同号。同时我们的400电话也在持续的为您开放当中，电话号码是400078-8395，400078-8395，微信是13601119737，13601119737。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泥巴公社4年品牌积淀，遍布全国18城30家门店。4月29日，方庄店盛大开业，双店同庆，专注二手房、毛坯房装修、局部改造。5月省轻装服务，你旅游我装修。泥巴公社装饰，400818-6161。 车主朋友注意喽，置换二手车就来亚奥之星，任意品牌任意车型都可以免费评估哦。奔驰置换奔驰还可以享受5000元油卡以及1万元新锐礼包呢，详情致电0108014300。 你想省钱吗？你会省钱吗？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 带着十里春风，满眼桃花，整个世界都要在这花香鸟语里变得明艳动人，一切都要旧貌换新颜。4月，和这个世界一起改变自己。今天是4月28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里这么多年未曾淡去，一面之缘的相遇，决定来世今生的宿命。Thank you.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的16:39，欢迎来到今天的有机生活。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由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为您并机直播的，我是江帆，问候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节目现场和大家聊装修，在前两段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介绍了我们今天的这家装修公司，名字呢叫做就近家装，是一家互联网家装啊。互联网家装可以，据就近家装自己说呢，可以给我们做到拎包入住。怎么个拎包入住法呢？就是从轻工、辅料啊、水电、主材、家具、软装全部包括，甚至连窗帘都包含在内。当然了，提醒大家不含家电啊。只要您拎着包买好家电进去住就行了。那床啊、橱柜啊、这个衣柜啊等等的都是包括在内的。 总价只需要不到8万块钱，如果您家是80平米的话。虽然二位一直在和我们保证这个保证质量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包括您二位刚才在说的过程当中哈，我也听到了几个比较熟悉的名词，比如说地板是马可波罗、蒙娜丽莎，是吧？然后哎，橱柜也是，就也是平时广告里总听到的几个大品牌。那么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便宜？完了。服务还这么全，同时还和传统家装的不一样的是，所见即所得呢。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 是这样的啊，我跟您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因为是这样哈，大家想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买东西的话，那是说您直接从厂家，像我们从厂家买的便宜呢，那还是说您单独在商场或者是说在其他的这个地方买的便宜？ 那肯定是厂家呀。 对，所以说因为我们呢是跟这个厂家呢是合作，就是说从厂家直接进货。然后省去了呢所有的这个中间的这些环节啊，假如说有一些什么省代呀、四代呀什么这类的，我们呢直接把省下来的这部分钱直接让利给客户。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 那其实省的还不少，不仅是这个环一环一环剥皮的价钱，还省了，因为咱们不需要门店， 对， 没有营业员， 对， 不是说从店里去买的，是吧？ 对，我们刨去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费用，可能是说像咱们平常逛建材市场也好，等等也好这类的，那肯定咱们是有这个商铺啊，有商家， 房租 啊，对，房租呀，什么水电、管理费呀，然后包括一些工人的这个开支呀，这类的这个是都有的， 所以我们都省掉了。 对，没有这类的话，大概所以说按照这种来的话，应该省是在30%左右。 哇，能省这么多啊！ 对，所以说我们大概就是把这一部分的利润呢，已经全部拿出来啊，让给咱们的这个客户。还有一点就是说，像我们本身为什么说我们的工期短，然后又有质量的这一个保障呢？因为我们是模块化的， 需要45天。 对呀，我们是模块化的这一个生产，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厂家我们也会提前制定。就是制定出我们的有一个我们自己独有的这个模块，但这种模块呢是组合起来以后可以有我们各自不同你想要的这种，它是不影响您风格的， 就跟拼玩具一样是吗？ 对，它是不影响 小模块， 对，它是不影响您风格啊。就是假如说打一个比方说，客户说我想要欧式的，那么我这个拼装起来，我的颜色、我的款式跟你的欧式、跟你家里边这些东西，它是。不会起到一个就是您认为可能达不到的这种作用，它是一样可以达到咱们的效果的。也跟咱们定制类几乎是一样的。但定制不就是说时间比较紧张，然后它生产周期比较长，然后又需要散味儿，然后又需要咱们的这个去量啊，去定制什么这类等等，它的工期就会延伸的很长。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也是把工期包括这个人工的这些等等的会产生的一些差价的费用， 对， 全部都省下来了。 对， 从厂家直接不是厂家了，就东西都已经在咱们自己就近家装的库房里面存好了， 对， 直接从库房往外运。 是的， 哎，咱们有自己的仓库，那仓库呢规模非常的大，里面有很多，可以说好几千种吧。有多少种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包括咱们所有的像什么的地板呀、地砖呀、木门啊、洁具啊、卫浴啊等等的这类的，就是 我们 各种对挑选的品牌和余地是非常多的。包括您的喜欢款式啊、颜色，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我喜欢可能是说带暗花的，或者说我喜欢带造型的这类的我们是都有的。 所以都在库房摆好了。 对， 然后客户直接提前先看见小模型。 对， 模型呢就是库房里所有有到的东西。您直接自己随机的组合。 对， 组合好了之后从库房里直接拉货过来，直接进行装修。 对，这样的话是大大的缩短了我们的工期， 既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对， 然后省时间的同时，不仅省了工期的时间，还省了散味儿的时间，不用说 对， 要先散半年的味儿再进去住。 对，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设计师先期的话呢，给您服务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是说按照您的这个需求来做您的想要的这些东西，给您做出来之后，您感觉到这个 OK 了。 那他就直接可以啊，按照这个来给咱们进行施工了。 嗯，明白了。 嗯， 好，所以说价钱方面呢也非常的优惠。就近家装针对五一活动搞了一个大促销的活动，回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哈。当然这个价钱是只有895和959听众独享的价格，以80平米为例，刚才所说的一切全包括拎包入住，除了家电以外啊，当然连家具是备齐的，您只需要自己买电视啊，买冰箱，根据个人喜好配家电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80平米的价钱是不到8万块钱， 79,900。 感兴趣的听友可以直接打个电话来咨询一下，那么400电话呢正在全面的为您接通当中，电话号码是400-078-8395，400-078-8395。如果这个电话正在占线当中，您也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那另外一个手机号码是咱们负责人的电话，1360-111-9737，1360-111-9737。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下一段时段的内容，就是我很感兴趣的是您刚才所说的，应该算是把一个定制化变成批量化的过程， 对， 所以才能省钱还省时间，对吧？ 对。 但是批量化，我们会不会装修风格？你看，如果我们俩家住上下楼， 嗯， 我们俩户型都是一样的。但是结果最后装出来的是一模一样的呢，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完全不会产生这种情况的。 为什么不会？我们广告回来之后仔细的详细解答。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五月风暴理会全城，4月29至5月1日，盛通郊区广场陪您过五一。关注盛通郊区二维码，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现金2017元，嘉定大奖32寸电视、洗衣机等好礼，更有慕斯、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优惠享不停。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庆阳惠众，4月29日，清爽五一寻春自驾之旅，游览门头沟、小九寨双龙峡，真人 CS 有奖互动，窜地下品民宿美食，赏民俗风景，1891-300-3190。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7。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北汽绅宝、北汽新能源、房山永超店周年店庆5月7号隆重举行，6大亮点、10大聚会、厂家直销大型活动，诚邀您来参加，详询8931-226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时间消息，记者走访了黄村镇廊垡地区，现场看到一个工业大院正在进行拆除工作，未来将打造成中国活力港新型项目。据工作人员介绍，2016年3月正式启动廊垡地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工作，计划分3期实施。据了解，廊垡地区3期计划拆除腾退土地60公顷，含高家铺、立垡村庄占地37公顷。大兴新闻网消息，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蜜蜂堂，这里有亚洲最大的蜜蜂博物馆，馆内有最全面的蜜蜂知识。 据了解，北京蜜蜂堂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基地产业基地永旺路28号，其中蜜蜂博物馆占地面积1800余平方米，场馆内通过图片、图表、标本、实物、景观模型、录像播放等方式与蜜蜂文化紧密结合，以物质的形式融入到场馆设计中，打造出一处自然生态又充满人文气息的蜜蜂博物馆。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北京时间16:53，感谢您留守我们的有机生活，我是江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装修的那些事儿。那么在前三节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哈，就近家装可以给大家做到的是80平。只需要不到8万块钱，承包轻工、辅料、水电、主材、家具、软装、窗帘都有，您只需要买什么的？买这个家电就可以了。 对对对， 这个费用呢让我有一点点的不太敢相信，但是在刚才节目当中，我们的张经理和我们介绍说为什么能做到这么便宜，就是因为相当于把每个家庭的这种定制化变成了批量，所有的家庭一起来装，一起这个用到的东西呢都是就近家装仓库里的东西，统一采购，直接从厂家进货，所以呢价钱直接就能省掉30%以上。 是的， 其实呢关于这一点就会存在另一个问题了，我刚才所说的，我和我好朋友买了上下楼，户型一模一样，装出来会不会一模一样呢？ 这个是绝对不会的。您是这样 呢、 这边这个问题呢，我们这个于经理来给我们这个跟我们主持人解答一下咱们的风格呀，包括这个咱们样板间的这一些案例啊。 好，是这样的，我们在那个北五环郭家庄桥呢，那个往西300米，我们有一个实景样板间。这实景样板间啊，目前是有四个不同风格的样板间。而且其实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公司叫就近家庄，为什么叫就近呢？我们是在做新小区，每一个新小区的时候，会做这个新小区的主力户型的样板间，实景样板间。 直接的小区都有，新小区开盘的时候， 对， 基本上这些小区咱们都能覆盖到。 对，做到那个1:1的户型完全一模一样的样板间。而且我们每个样板间的风格啊、价位啊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会，比如说我们做新小区，会根据这个业主，也就是客户的，就是这种业主的不同群体，然后进行重新组合、重新定位、重新来设计样板间。 那也不一样啊！你看你样板间总共就那四种风格，那我也就是四选一喽。那比如说有40家找你们，那我可能有10家跟我家一模一样。 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那个样板间的话，它每一个样板间，比如说家具吧，大样子里，比如说家具，然后会有那个目前我们家具有23套，都是可以更换的。然后小到我们的材料，比如说主材，主材这边比如说地板吧，地板比如有那个，比如说你选择现代简约的，你楼上楼下你跟你姐妹都选择那种现代简约的1号馆。比如说都选择我们79.99的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地板有生活家的，有大自然的等等，有 品牌也不一样，花纹也不一样， 对，你都可以 选择，规格也不一样， 对，所以说是在大的一些价位啊，包括风格上定位了之后，我们进行小的调整，甚至可以说模块换模块，还有小到产品换产品。 这个模块换产品换产品我理解啊，只是说装出来之后，你像地板啊、橱柜啊这种的，或者床，我换个样式的而已。但是这个模块换模块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就是这样啊。打一个比方来讲，说我现在啊、你看到的以我们的这个家装馆这一块来讲啊，那么我这个4个馆，那里边打一个比方说，你现在看好的是我1号馆的啊，打一个比方说看好了我这个模块的，是吧？那我又看好2号馆另一个模块的，我们这两个可以给咱们有一个互换的这个模块 啊。就比如说我家有2个卧室，你1号馆其中的一个卧室我不是特别满意， 对， 我看好2号馆的这个卧室， 对，是可以更换的 啊，直接调换过来， 对， 这一个卧室就是一个模块， 对。 哦， 所以说这样模块换模块的话也是非常简单。这个的话呢，您就直接在我们的电脑里，我们的设计师就会给您做出来了。 那这个模块一定是以屋子为单位吗？ 不是，它也可以有这个单品。打一个比方说我厨房，但是说您有一些模块的话，您做出来肯定是要有一些风格上的一个要求的。 那比如说这样，你看哈，可能这个我们楼上楼下啊，楼上那一家呢，他喜欢这个日式，怎么说，就是非常干净，家里什么都没有。然后呢，可能我呢平时这个随手的东西比较多，那我喜欢看书，可能我就需要设置一个这样的图书角。所以也是说做出来就跟他不一样。那我家可能会有这种功能性的空间。 对。 他家可能他不喜欢这种功能性的空间。 对。 那他就去掉了。 对，就是根据每个人的孩子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生活习惯和需求来做的。 那我们出装修的话，这个有出这个设计方案的话，有单收费吗？ 不用，这个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设计老师会按照咱们的这个几个馆里边的这个模块来给咱们单独来做一个就您需要的这么一个定制这块今天参与我们节目，对，这个参与我们节目这一块的这个是不收费的。 它还是收费的。 对， 我们正常是 收费的， 40到200每平米的。 对， 还是收费的。但是今天在节目期间，如果有听众到咱们就近家装来装修的话，那这个设计费就给免掉了。 是的。 哇，那可以还设计费免掉了，然后80平的房子今天还只需要不到8万块钱。那有装修理财吗？ 有啊。我们是这样 的呢， 我们与这个江苏银行和中国银行我们有一个这个装修理财，就是装修做这个分期，然后是零利息的。 哦哦，可以这个分期来付装修款。 对对对， 好，那这样感兴趣的听友呢，具体的情况可以咨询一下400电话，电话呢是400-078-8395，400-078-8395。同时，咱们负责人的私人电话也在全面的为您开通当中，电话微信同号是13601119737，13601119737。好的，今天的有机生活就到这里了，我是江帆，下期再见。 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